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我们俩都会在这里出现，陪着你 一起听故事， 听笑话， 听儿歌。 哎呀，这么好听的故事，别忘了介绍给你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啊。 是的，除了在收音机上听，还可以 在微信公众号上听。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现在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勤奋、善良、诚实、坚强、有爱，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大家好，我叫李月龙，来自伊顿幼儿园。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了爱唱歌的妈妈的故事。故事里的妈妈为了照顾自己的孩子，差点把她最爱的唱歌给丢了。我已经长大了，希望妈妈能够美美的做自己，发展自己的小爱好。而我们小朋友也要坚持自己的梦想，做自己哦。明天是三八妇女节，祝全天下的妈妈节日快乐，爱宝贝的同时也别忘了爱自己。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法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写的，他们的名字是艾尼斯·贝尔通和罗泽·卡德维拉，是由刘学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海豚传媒、长江出版传媒、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我爱阅读丛书，爱唱歌的妈妈。有一个小女孩，她有一头金色的卷发，看上去就像是一只小绵羊一样，它的名字叫做弗罗拉。每天从早上到晚上，它都像小燕雀一样唱着歌，它的声音是那样的优美悦耳动听，这让它的爸爸妈妈、它的朋友们，甚至包括面包店的老板，所有听过它唱歌的人都被他的声音迷住了，他们总是听得发呆，一动也不动地只听他唱歌。有一天，弗罗拉对他的爸爸妈妈说：现在我长大了，我想成为歌剧演唱家。他的爸爸妈妈觉得这个主意棒极了，当然他的朋友包括面包店的老板和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想的。于是小女孩弗罗拉带上行李箱，亲吻了她的爸爸妈妈，离开家，一个人来到了一座大城市，向一位唱歌老师学习唱歌。她学习练声和不停地颤音，从白天练到晚上。她那么喜欢这些练习，以至于好几次他练着练着就忘了浴缸里的水，以至于他练着练着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忘了，浴缸里的水洒了出来，汤煮糊了，鞋子穿反了。可是弗罗拉都觉得这些不重要，因为他从早上到晚上心里只想着要成为歌剧演唱家。终于有一天，泰拉拉大剧院的院长给弗罗拉打来了电话。 喂，我是泰拉拉大剧院的院长，我想听听你的声音，因为我需要一名歌剧演唱家。 当院长听过弗罗拉的声音以后，他完全被迷住了，他激动地叫道： 你被聘用了，你成为我们的歌唱家了。 于是弗罗拉就成了泰拉拉大剧院的歌剧演唱家。从这天开始，每天晚上 都有几百个人特意赶来听歌剧演唱家弗罗拉唱歌。他在舞台上唱啊唱啊，当他停止唱歌的时候，所有的人吃惊的只能发出这样的声音： 哦 啊！观众们太喜欢了，他们用尽全身的力气为弗罗拉鼓掌。弗罗拉挥挥手向观众们表达感谢，然后再满怀幸福地回到他的化妆间。有一天晚上，有一位面带微笑的男士捧着一捧巨大的花儿来到了化妆间。他对弗罗拉说： 晚上好，我的名字叫雨果，我是探戈舞蹈家，我非常喜欢你的声音。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雨果每天晚上都带着一大束鲜花来拜访弗罗拉。每天晚上，他都在化妆间里为弗罗拉跳探戈舞。弗罗拉觉得这位男士又有趣又友好。直到有一天，雨果问： 弗罗拉，你愿意嫁给我吗？ 弗罗拉用她美丽的声音愉快地唱着说：愿意，愿意。就这样，弗罗拉和雨果结婚了。很快，弗罗拉生下了第一个女儿，然后是第二个，接着是第三个女儿。三个女儿的名字分别是弗罗尔、于克特和弗洛丽娜。这三个女孩都长着像绵羊一样的金黄色的卷发，而弗罗拉变成了弗罗拉妈妈。她每天抱着三个女儿唱歌，从早上唱到晚上，给他们洗澡的时候唱歌，为他们准备晚饭的时候，给他们穿衣服的时候她唱歌。她真是从早上一直唱到晚上。但是弗罗拉唱歌唱得太专心了，她总是忘记很多事情，比如忘了关浴缸的水龙头，薯条炸焦了，给三个女儿穿衣服的时候把鞋子给穿反了。每当这个时候，雨果爸爸就会跳起探戈舞，让他们忘掉这些烦恼的事情。直到有一天，弗罗拉妈妈把三个女儿搂进了怀里，对他们说： 哦，我的宝贝们，妈妈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我保证再也不唱歌了，也不会在家里练声了。以后我炸的薯条一定都是金灿灿的，浴缸里的水不会多地流出来，你们的鞋子也再也不会穿反了，我保证。 于是弗罗拉妈妈不再唱歌了，她变成了一个完美的妈妈。她再也没有忘掉什么事情，再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他非常专心地弄好浴缸，炸好薯条，给孩子们穿好衣服和鞋子。不过就像他说的那样，他再也没有时间练习唱歌了。有一天晚上，在泰拉拉大剧院，弗罗拉站在舞台上。这天晚上还是有好几百个人专门到这儿来听他唱歌。可是当他要唱到一个很难的地方，哦，那个地方要从一个很低的音一下子唱到一个很高的音，这是非常难的。就在唱到这儿的时候，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弗罗拉站在台上忘记怎么唱了，他试着想要发出两三个颤音，但是他发现他的嗓子就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一样，声音怎么也唱不出来。 于是台底下的观众们开始吹口哨，剧院的院长气得大叫起来， 哦，下去吧，太难听了， 咦，唱得太难听了，下去吧， 嘿，我们再也不想看这样的演出了。 弗罗拉被观众们哄得离开了舞台，弗罗拉回到家里难过极了，她坐在沙发上流着眼泪，对她的丈夫雨果说， 我什么都忘记了，我再也不是歌剧演唱家弗罗拉了，我变成了每天关水龙头炸薯条穿好鞋子的机器人弗罗拉，这真是太难过了。 这时候三个女儿听到了妈妈的话，弗罗尔轻轻地说， 妈妈，你太忙了，你没有发现我们已经长大了吗？你看。 然后三个小女孩排成一排站在了妈妈的面前。这时候于克特说， 我已经可以认清楚左脚的鞋子和右脚的鞋子了，而且从来不会弄错。 弗洛丽娜说， 哦，而且我学会了关掉浴缸的水龙头，不会让水流出来的。 弗罗尔说， 嗯，其实我可以不用吃炸薯条，我倒是很想吃蛋糕呢。 三个卷头发的小女孩真的已经长大了，她们会做那么多的事情，多得没办法想象。弗罗拉真是惊喜极了，简直没办法相信。现在他又有时间练习唱歌了，可以练习那些很难很难的歌剧。于是弗罗拉每天做大量的练声和颤音练习，直到有一天泰拉拉歌剧院的院长又对他说， 哦，你重新找回了自己美丽的声音，从今天晚上开始，弗罗拉，你可以重新回到泰拉拉歌剧院的舞台上给观众们唱歌了。 这一次三个女儿弗罗尔、于克特和弗洛丽娜简直开心极了。白天他们的妈妈只为他们唱最美妙的歌剧，可晚上当弗罗拉去歌剧院演出的时候，女孩们就和他们的爸爸一起学习跳探戈舞。有时候如果学校里不上课，那么三个像绵羊一样的有着金色卷发的小女孩就会坐在泰拉拉歌剧院的第一排，坐在他们爸爸的旁边，听妈妈唱美妙的歌剧。在演出结束的时候，所有的观众都会一边鼓掌一边发出这样的声音， 哦，啊， 他们都觉得唱得太美丽了。女孩们也开心地喊道， 哦，太棒了，太棒了，歌剧演唱家妈妈是我们的歌剧演唱家妈妈。 瞧，我们的弗罗拉妈妈又重新变成了爱唱歌的妈妈。 故事讲完了，听好故事，做好孩子，育好家风。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什么声音、啊、 开门开门， 蹦蹦蹦蹦、 啊啊啊、快开门，小猪姐姐 太多、 这 跟在你后面的这是什么？几只鸭子、啊、 乖宝宝， 你买了几只鸭子干什么呀？ 乖宝宝、我们现在就回家啦， 回家了。唐耳朵 哎哎， 看着我，看着我 啊！ 你买了几只鸭子回来，是要养宠物吗？ 你说呢？ 你要养宠物？ 你说呢？我是很有爱心的。注意了，注意了， 好吧， 注意你的形象，别穿着个拖鞋穿，这都花花绿绿的。 我是在家里吗？ 穿什么？在我的孩子面前，你穿的稍微正常一点。 等等，在你的什么面前？ 孩子， 孩子， 是的。 哦、这是你的孩子， 别闹啊！别闹，不许跳到电视机上面，下来下来下来！ 等等等等等等，你是他们的 妈妈。 可我记得你是只男兔子呀。 我也要给他们母爱呀。 你要给这几只小鸭子当妈妈？ 啊，是的。 这个嘛， 来下来下来下来。别跳到小青姐姐的床上，她是很计较的人，知道吗？ 别到我床上去了，千万别让你的孩子在我床上拉屎，可以吗？ 别哭，别哭， 也不要在厨房拉屎。 乖乖 乖，塔尔多， 好了好了， 塔尔多， 哎，我没空管你，他们饿了，我要给他们做吃的。 唐耳朵竟然会去给别人做吃的？ 哎，你之前买那个鱼罐头在哪 儿？在冰箱里。 啊，好，麻烦你给他们加热一下啊，谢谢。 不是你要给他们做吃的吗？ 我一个人哪儿忙得过来呀？ 可是你是他们的妈妈 啊！是的， 我又不是他们的妈妈。 你是保姆，行了吧？ 我不是保姆，不是保姆， 你是我的好姐妹。 你是只男兔子啊？ 哦、对对对，那你就是我孩子的大姨、婶婶、表嫂。 好吧，好吧， 奶奶， 好吧，好吧，那我去给他们做鱼啊，好 罐头， 罐头 加热，稍微弄得烂一点 啊。知道了。 好了，亲爱的孩子们，我们现在开始唱歌吧。 啊，好啦，塔尔朵，我已经做好了。哎呀，我做 好 了。 乖乖，吃饭，排队吃饭。哎， 嗯， 五个饭碗，五个勺子，谢谢。 可是你是他们的妈妈。 啊，是的，我知道。 为什么要我去拿饭碗？ 哎呀，拜托，麻烦你了，我一个人忙不开。 好吧。饭碗来了， 好， 吃吧。 把这个罐头平均的分到五个小碗里。 可是你是他们的妈妈。 是的，我知道。 为什么要我来分呀？ 阿三比较能吃，多给他一点啊。 好吧，搞搞搞搞搞，分完了。 张嘴吧，孩子们。喂喂， 他们现在还太小，自己还不会吃呢。 麻烦你喂一下。 可是你是他们的妈妈。 是的，我知道。 为什么要我喂呀？ 是的，因为你是他们的姨婶婶。奶奶、外婆，或者表嫂，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来，小鸭子张嘴巴吃掉，张嘴巴吃掉。 别急，别急， 好累啊！ 小青姐姐马上就喂你 了。好了，已经都喂饱了。 没有 啊？ 他们还想吃点水果。 水果？ 啊，对，家里有什么水果吗？ 好像有苹果和香蕉。 麻烦你啊，现在吃点苹果啊，下午起来再吃点香蕉，好吧？ 可是。你是他们的妈妈呀。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在去年暑假的时候，有这么一天，呱呱跑到妈妈的跟前，问妈妈说， 妈妈，你爱我吗？ 妈妈笑了笑，把呱呱抱在怀里，呱了一下他的小鼻子，非常爱惜地对他说，呵呵，小宝贝儿，妈妈是非常非常爱你的呀。结果呱呱接下来就是一句，彻底让妈妈崩溃了。三岁的呱呱对妈妈说， 那你嫁给那个卖雪糕的叔叔吧，我好喜欢吃雪糕啊。 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石景山新乐会学校的张玉涵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献给妈妈的诗。